不是还有谁要猴啊？ 你呀，不用瞎琢磨了。依我看呢，八成这条写错了。 我原来还真考虑过，是不是这个通知下错了？ 对。 后来我一想，不能啊。 怎么？ 经常写错的那个人已经退休了。 谁呀？ 马大哈呀。 马大哈？ 我们单位过去有一秘书，姓马，叫马大哈。这个人是马马虎虎、大大咧咧、嘻嘻哈哈，经常是张冠李戴、丢三落四，见面就糊涂，转眼就忘， 就这么一种。你能不能举个例子？ 举个例子可以啊。 您给我说说， 有这么一天啊，突然间碰上我了，老远就叫我，侯产哥，这个有件事你得帮忙啊，上快好。 什么事？ 哎呀，急死我了。 怎么了？ 我呀，听说这个鹰啊能刮兔子。 对， 我在自由市场花200块钱就买了一只，我给带在庄稼地里，我就给放了。不过我等了2多钟头， 抓住几个兔子， 鹰丢了。 嗨，放鹰去了。 那什么，你要看，你给我送家去啊。好，就这样，回家走了，就这么一出， 真够马虎的。 可是这个人已经退休了， 不在你们单位了， 所以这个通知不会出错。 那既然这样啊，有通知，咱们就按照通知办。 我一想也是，这不有通知吗？ 对， 我就按照通知办， 没错。 这别人说不出什么来吧？ 对对对， 时间就是金钱，效率就是生命啊。 有， 打票上车，直奔东北。 哦，到东北看看。 哎，下了火车以后倒汽车，下了汽车倒马车，下了马车倒二等。我拿着介绍信，我就进了村。进了村，我把这给那个村长一看，拿起来一瞧，半天没原声。 我替你想主意呢。 哎呀妈呀！咋又买猴呢？你这事儿有人办过了。 坏了，有人抢你们前面来了。 哎呦，我说这谁办的？那个人什么样？什么时候来的？ 是啊， 那人哈，大高个哈，留个中分，长得猴瘦，腮帮上一点肉都没有。这个俩耳朵挺大的，跟饭勺似的。 什么时间来的？ 好像是5、6年这前儿吧。 什么年头的事儿？ 5、6年 啊。 我想起来了，您说的那是过去我们单位有一个采购姓马，叫马三立，他买过一回猴。 马三立买过猴。 哎呀妈，听说那事儿后来闹挺大呢。 就是上了点年纪的人呢，都知道这档子事儿。 那隔这么些年了，咋又买猴啊？ 这回是国家需要，队长您就多帮忙吧。 猴这玩意儿不知道有没有呢，再说这玩意儿不好逮呀。 是 这样吧，晚上啊开个大会吧，跟大伙儿商量商量吧。 是个主意。 到晚上我们召开了一个抓猴的誓师大会，来了500-600口子人。 那您就赶紧讲讲。 我得给大伙说说。 您说说。 我说，乡亲们，晚上好。 哇，怎么回事？ 热烈鼓掌。 还挺热情。 热的乡亲们对我真好 啊。 今天在这里我们共同度过一个愉快的夜晚。接下来我给大家讲两句，希望您能喜欢，谢谢。 好嘛，流行歌报幕的。 这次我们来的任务主要就是抓猴。 是 啊。为什么要买猴子呢？这是大家急切想知道的一个问题。 对对， 既然大家想知道 啊， 那么我就必须要给大家讲一讲。 是 这个为什么要买猴呢？是不是啊？ 什么都没说，什么叫是不是啊？ 这个75计划要进行。星火计划要完成。四化建设是个纲领，计划生育不能放松。 不， 所以呢，这个 停，这跟买猴有什么关系？ 这就快连上了。 这 个国家要建设，要建设就需要人，那么这个人都从哪儿来呢？大家都知道，这个人就是猴变的。 买猴让它变成人，再建设去。 那就来不及了。 来不及。 据说这个猴要变成人需要几十万年、几百万年的时间。等不了。我们这次把猴买回去，然后把毛给它拔掉。这样就有点像人了。如果你要是一毛不拔的话，你就不能成人。 什么乱七八糟？ 如果每只猴都能献出一点毛，那么世界一定充满爱。 行了， 大家都明白了吧？ 热烈鼓掌， 全体退场。 那还不走？ 我说村长，你这人怎么组织的？怎么都走了？ 那还不走？ 侯柴哥，我你讲啥呀？你乱七八糟的哈！ 就是， 我说不行啊，我这不是就为了买猴吗？我是有点说的胡说八道了，你这怎么办呢？这个，这样吧，我家还有2只啊，你看看吧。 他们家有？ 我说你们家有猴啊？好吧，那就到你家去吧。 看看， 我们就上他们家去。我到他们家一看，还真有2只猴。 有 这2只猴牙都掉了，坐在那儿直咳嗽。 干了。 哎呦妈呀，